Hey， 盲人不是病 ，Just try and think。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乐莎，欢迎收听《盲人不是病》。这个节目主要会分享个人成长和不同访谈对象的工作内容与故事，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听别人的故事带来一点点不同。我相信，只要你能带走一段令你深刻的对话，那也会是一种启发。今天是第一集的人物访谈，邀请到非本科生却坚持走向平面设计师之路的新慧，谈谈他自认为有一点坎坷的求职之路，以及他如何跨领域找到热情所在的契机。对了，如果你想看本集节目的文字内容，直接 Google StoryWho StoryWho 就可以找到我咯。想知道平面设计师除了设计以外还要会些什么吗？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内容吧。请到非科班出身，但他一步一步往自己目标迈进的平面设计师。那在介绍，应该说他自我介绍之前，我要先分享一下我怎么认识他的。这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研究所的时候有去一间非常非常新的新创公司，然后他比我晚进来，他那时候进来就是应征设计师的职位，那我那时候是实习生，但我也参与了一阵子的职缺的讨论，这样蛮有趣的。好 ，Hello， 嗨， 就是那间公司就后来因为一些关系，所以他已经消失在世界上了， 好可惜哦。 但因为我一觉得你就是目标算是不认识的人里面蛮明确的，所以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啊，我先自我介绍。我跟你好了，就是 Alessa 的前同事，然后就是其实那间公司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也是我毕业一出来就应征的第一个设计工作。那我是大学是读英文系，然后在念书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我很喜欢设计，特别是平面设计，所以就毕业后就决定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其实我高中跟国中就是没有特别去读这个科系，然后也没有想说我的未来要干嘛，只是我很喜欢美术艺术类的东西，然后是真的就是当我念英文系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英文系相关的工作都不是我最喜欢跟最想做，所以就因此决定踏入平面设计。 我说蛮有趣的是，你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你对英文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吗？ 对，就是一开始念英文系是就是学测的时候英文最高分，然后我也蛮喜欢英文的，然后但是在念英文系的时候就是会听到学长姐他们可能出来就是当翻译啊，或是老师，补习班老师，或是可能行政业务或采购这类的，然后就是对这些好像就还好。 他们是不是都是那种比较贸易公司型的 对，商业型，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在一个这种环境，对。 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可以走设计这条路？ 你说有能力吗？还是就是 想要 的话，其实是从大概大三大四吧。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尝试想要就是辅系辅大的应用美术系，可是他们就是要考术科进去，然后就是画素描，然后因为我就是有个 点，就是我画画很慢，对，然后他们又只考这个，所以就是没有考上。所以但我想要走平面设计大概是就是可能大三下大四的时候。 为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是算是跟我参加社团然后当干部，那时候是当美宣有关。那时候因为当这个干部，所以就是有额外就是参加就是学校提供课后辅导的一个，不算辅导，就是一个 PS 的课程。然后那时候就有学一些影像处理的一些技巧，然后就用这个技巧就是做一些海报啊，一些就是社团的平面宣传，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老师们他们也会叫我们准备一些，可能就是因为英文系嘛，一定会写很多什么作文啊，然后他们老师一定会叫我们写有关于就是毕业后找工作的那个履历跟自我介绍，还有自传，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又有模拟面试，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就是那些职缺其实我都没有很喜欢，所以我就想到说就是我很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当美宣这件事情， 我想问， 然后就想到平面设计这样。对， 有点讨厌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当美宣的干部？ 好笑哦，你说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可以当吗？其实我也觉得有点瞎，就其实那时候我才好像大一升大二，然后干部交接，然后那时候我好像才进去一学期吧，然后那时候就是干部就是很少啊，然后我们就要看就是有哪些学弟妹感觉好像就是蛮热衷的，然后又不会可能太可能懒惰或怎样，所以他们就有个女生就问我，她就说你想不想当美宣，然后就说那要干嘛，她就说就是要做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会用那些软体，他就说没关系，就是你可以问之前就是在这个社团里面的一个学长，就是他会什么的，然后什么好感人， 学姐真有爱。 对，反正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叫我不要害怕，就说反正你到时候就是再学就可以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反正我就觉得好啊，那就试试看，就答应。 其实不会啦，因为我觉得社团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其实是想要先找到一个可靠的人，然后再慢慢可能教给你一些他们会的技能，而且因为他们都 对，我也觉得 非常的乐于教大家。 对啊，因为反正学生就是反正大家都在就是互相学习， 但就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吧，因为你有去参加社团，然后才会有这个转变。 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契机就是蛮幸运的。 但是到你后来，就你会想说，可是你不是科班出身，会不会被质疑？ 有啊，一定有想过，就是而且旁边人也会问这个问题吧。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不算有想太多的人，我只觉得我想做，然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作品集，所以我其实就是把我过去累积的可能经的一些作品，或是自己在额外练习的作品，就是放在我的作品集里面，就是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应征了，就开始投履历，就是毕业后啦，就觉得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想太多，这点就是算是对我来说就是有让我能够不犹豫吧，不犹豫进入这个产业。 你就是全部整理，然后想说，哎，反正一定可以上，就投履历这样吗？ 没有，我没有抱着一定可以上，我只是抱着就是只要有一个公司就是就看中我，然后就是我愿意就是学习吧。 但是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去累积作品集啊？ 就是社团有一些些。可能一些平面的小文宣，然后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有可能就是看 Pinterest 上面的一些海报，然后就是可能会就是临摹或是在自己创作，就是可能会构想一个题目，比如说可能一个音乐会的海报，然后就 从我就自己随便帮他定一个主题，然后就做这样，然后也有就是可能帮我社团的，那时候他们有要办一个给小朋友的音乐营，然后他们也有就是请我就是做，然后我就是有因此就是有累积一些作品，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刚好帮他们，就是刚好想送他们可能小卡片，然后我也会趁这个机会就是顺便 就是一举两得的意思。 对啊，但其实我在做的也没有说目标就是要放在作品集，就只是当下觉得我可以就是用这个用平面设计，然后很开心，然后最后就发现好像也可以放进来。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有能力去胜任这个工作？ 有能力，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是在我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真的发现，就是面试的人给我的回馈，就是给我肯定，我就觉得就是有信心吧。对。 等一下，因为你刚刚跳过一段，就是你到底学了多久，然后到可以投这个工作？ 学其实没有特别学了多久，就是我从大二就是接触到就是修图软体，然后就是其实不算，那时候算是就是几堂课这样，然后学一学，然后就开始用，然后毕业后在做作品集的同时，就是可能又去算是类似一个小小的补习班，然后他们那时候有教一些平面的软体，然后就是有修大概一两个月这样，然后就是边学边做。对，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所以平面设计师的日常生活。 好哦。 因为你第一份工作在新创，然后我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就第一份新创以后，第二份是在 第二份是在一间平面设计的工作室，小工作室。 那是第二份。所以现在是 现在是，其实我中间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历程路程有点坎坷。然后现在应该算是我的第五份。 你要聊一下你坎坷的历程吗？ 可以啊，就是第一份就是新创嘛，就是我们共同的公司。就是因为第一份就是因为就是投资人的关系，然后怎么讲，反正就跟老板意见不合，然后就决定就是收掉，就是第一份的工作。 那你那时候工作的过程中是有什么特别开心，还是你觉得不足的地方？ 有耶，我觉得蛮多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新创公司真的发挥的空间超大，就是一进去就是老板就是给我超多发挥空间，我一进去第一个做的工作就是公司的 logo， 然后我觉得超好笑，可是就压力超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没有正式就是做过一间公司或是一个品牌的 logo， 然后那时候老板竟然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交给我，对啊，就觉得虽然压力很大，可是就是做完之后就是被肯定，也觉得蛮开心的。然后其他各种活动，老板就是请我设计，都是就给我很大的空间，然后就是不用就是真的可以天马行空的做任何你觉得可以尝试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限制的话，应该就其实让我可以发挥，其实有的反面就是比较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设计上的指导吧，就是比较像是好看，然后就是 OK， 然后就可以发出去了，这样 就比较没有那么细节。 对，就是可能好看，但是就是可能不能做很久很久，因为 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出有突破性的设计这样。 那你如果你是有发现自己有逐渐被局限的困境吗？ 嗯，还好，我是觉得因为我第一间公司就是七个月，待七个月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投资人就是跟老板有点不合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想过说，有点想要去有就是同拼也是设计的同事的一个公司看看。 为什么？ 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做完一个设计，然后可能老板同事看完，然后就觉得可以，但我总觉得有些时候我就很想要别人给我一个可能比较专业的一些指导吧，就是不是只是凭感觉说哦，我觉得你那个颜色怎么样， 或是经验的其他设计师吧，是这意思。 对啊，就是可能可以一起讨论一些。 那你那时候有就用其他方式去问到可以给你意见的老师或者是前辈吗？ 有，那时候其实我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有在去外面就是参加一些设计工作坊啊，或是一些小讲座。然后记得有一次是做一个日本华裔的木雕花的海报，然后有做一小组的标准字。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问我的那时候在上的字体的设计老师，就是说就请他，我就写信给他请他帮我看就是这样子的字体在海报上呈现就是可不可，对吧？然后就觉得很开心他那时候很耐心的回我吧，然后就是来来回回可能两三次修正这样，然后印出来，就是成品真的印出来之后就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其实持续都有在上外面的一些课程。 对，就是一些小工作坊啊，对那种。 那你后来，因为你刚刚说什么五份吗？好像有点多。你说你 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到现在，对。 哦，对，五份。 因为我记得你好像有在一间网页设计公司吗？ 没错， 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吗？ 有一点呢，那是我第三份工作。我讲第二份好，第二份是一个，我觉得第二份，我觉得我找到这份工作的历程也有点坎坷。那时候就是我在投的时候也投了一些设计公司，然后我那时候也有投一间网页的设计的，然后那间就是其实在跟面谈的时候就是也很顺，就是老板觉得感觉我应该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然后可是其实就是我还是。就是我对于就是到底要不要跳到网页设计这件事情就是很犹豫跟很挣扎，然后那时候我还特别就是跑去问就是我的前老板，就是反正是我第一间公司的老板，我就跟他聊我的挣扎，就是说就我面试了一间小平面设计工作室跟一个网页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网页设计那边应该会就是请我去，可是我就是很挣扎到底要不要从平面转到网页，然后我老板就是我前老板就有跟我分析说就是他自己觉得我都可以去，但是就是他觉得我会比较喜欢平面，然后反正我跟他聊完之后，然后我就决定还是就是要就是等那个平面工作室回复我，对啊，所以就是我就去了那一间。对，然后就算是就是进去这间平面工作室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对啊。然后进去之后，其实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是四个人，可是我一进去的第一个礼拜就有个同事就是要离职这样，然后我就是跟就是三个同事嘛，就是加老板三个，然后我们就是有去做一些案子这样，然后其实这间公司会离开的原因就是也是老板他决定就是他想要休息一阵子，因为就其实我进去的时候是大概八月的时候，然后好像是九月还八月，然后其实那时候老板他前面上半年就是好像蛮辛苦，然后跟 可能就有一些业务上的压力吧，然后他觉得就是他觉得就是没办法再雇佣大家，对，所以就让我们解散我们大家。 我觉得你有点恐怖， 是我去的公司都不见。 好，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第二份工作，他小型工作室是怎么接案呢？ 就是几乎都是老板他靠他的人脉。第二间公司就是老板其实不太会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去 接洽客户。老板自己是设计师吗？ 他其实是艺术出身的，就艺术背景出身，就是就是那种有国画啊那类的，对。然后他自己算是也是算有一点点的跨界吧，就是也是喜欢平面设计，所以就是从事平面设计这样。 所以你们那时候的案子都是设计什么类型的？ 那个时候有设计那个什么英歌博物馆的那种比较算展览类型的，然后也有的视觉，就是 邀请函吗？ 主视觉就是一个活动的海报，或者对对，还有展览的那个墙壁那种视觉。 墙壁有？ 墙壁就是那个展览的，就是会有可能会写一些展览的资讯跟作品的一些排列，然后跟主视觉怎么样，就是印在墙上，呈现在墙上这样那种。 这蛮有趣的。 对，然后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小册子吧。对，然后 好，那我们进入到你不堪回首的网页设计。 好， 就是因为我想问，你刚刚有说你还蛮挣扎要不要进入网页设计的路。 对啊。 挣扎点是什么？ 挣扎点其实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很喜欢东西被印出来，然后是实体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平面设计的原因是因为印刷跟后加工，然后就是实体被呈现出来的感觉。 有触感吗？还是 触感当然也有，然后主要是那个过程很好玩，就是从在电脑上面然后到就是实体的东西。 那个过程是包含你跟印刷的老板沟通， 对，选址啊那种，对对对，然后跟可能如果有要做什么加工，比如说烫金啊，或是打凹打凸，然后跟看印过程，就是好 看印是什么， 就是去印刷厂，然后主要是看那个颜色，校对颜色。 所以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其实主要不只是设计， 要考量到纸张啊，然后跟怎么样跟你的可能怎么样校纸跟怎么样选纸这类的，还有一些加工的方式。 你就这样讲完了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吗？ 没有啊，这应该就是一个小小的范畴，一个很大略的概述，对啊。然后所以就是我挣扎点，就是因为网页设计就是除了没办法有实体的东西之外，就是他可能怎么讲，就是当然是可以发挥，只是不一定可以，不一定能够发挥到像平面设计那么的有趣吧。就是也是要看工程师那边。对对对。 好，所以你跳到网页设计之后，你最没有办法适应的是什么？ 就是其实在第三间公司，是我进去的时候进去，其实那时候我进去就有点不 OK 的一点是，就是那时候就是他其实面试当天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公司，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措手不及，然后就答应。对，然后我进去之后其实才知道说他们是算是一个用套板在做网页设计的公司吧，就是用那个 WordPress。然后 然后就发现就是主要是在拉一些元件，然后比较少真的能够就是设计到网页，就是主要是就是把一些好看的图片套进去啊，或者是可能字要放多大、啊 那种，对对对。然后当然那间公司有接一点点的小小的品牌，但是也不能算品牌，因为其实他们就是走接 logo 跟可能一张名片这样，所以就是发挥的东西就是很少，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时间上没办法，就是接受那么短，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要做出一个完整的logo 吧，就对我来说那样子的设计不是我追求的，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品牌就是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件长久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好像你需要好，那我就做给你一个 logo 就这样结束，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子很、 就是不是我知道，就是有点像你们有点像速食的方式去接案的感觉。 对，没错，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赚钱。 我觉得有一点。 好，了解。 对啊。 那你在网页设计公司会被要求要学一些程式吗？ 几乎没有，因为刚好不太需要，就是刚好我们那间公司有，就是另外只有算是不会进公司的工程师会帮我们用那些东西。 了解。好，我们要进入比较有趣的，就是你后来那个工作室的工作。 好啊。那间公司其实是我觉得就进入就是真的很开心的一间公司，因为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算是很完整有设计流程，然后跟就是做的作品，就是因为我 follow 他一阵子，然后就是觉得他们的美感就是也很好，然后做的这个案子也很有趣的一间平面设计工作室。对，然后在那边就是真的学到很多，开心。 我可以问一下，平面设计工作室跟一般平面设计公司的差别是什么？ 公司其实应该只是就是名字上面不太一样。对，就是怎么讲，就是工作室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偏小型吧，然后公司会觉得就是比较大型，就是可能人数会是可能15人以上，但是我觉得工作室就是比较小，所以可能就是5到，就是可能少，最少可能就是什么三四个人，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可能八九个人十个人这样。我自己觉得啦，会这样 分类。所以你们工作室的工作分配跟一些运作模式是什么样子啊？ 那间公司就是老板是我们有，就是有我们老板他也是艺术，算是艺术指导，然后也是会跟客户接洽这部分，然后还有一个专案，比较负责专案就是时程规划，然后也会跟客户沟通的设计师，就他本身也是设计背景出身，只是他比较多是用专案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企划，品牌企划，他就是不是设计，不是不用做到设计，但是就是会规划整个，因为我们公司是主要是接品牌相关的案子为主，对，所以就是企划的部分就很重要，然后还有，然后另外就是有大概5个设计师这样子。 那你们怎么讨论？就是因为企划一定要跟设计师讨论吧？ 对啊。讨论的话，主要是企划他会跟，就是老板，或是跟专案的人去开会，就是接洽客户，他是第一手可以跟客户就是直接对到的 人，然后当然有时候会再有一个就是主要的设计师去跟客户开会，但是通常是老板跟就是企划一起去开会，然后他会把第一手的客户资料告诉我们，就是设计需求告诉我们这样子。然后哦，当然在这之前就是我们会可能透过电话的方式，或是可能就是客户会写信到公司信箱，然后问说他们有个设计需求，那就是想先了解我们这边的一个可能设计结案的方式跟可能初步的一个预算的报价这样子。然后哦，还有时程的一个提供一个说明这样。所以当他们觉得可以在访谈第一个阶段访谈的时候，就是企划跟老板就会一起去跟他面谈。然后面谈的过程当中，就是除了我们了解他的需求之外，我们自己也会让客户了解我们，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互相彼此了解，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提供这样的报价，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时程去帮他们做这样的设计，因为我们可以提供他的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的企划可以会帮他做怎么样的市场调查跟品牌研究等等，就是会让客户了解。所以我们几乎就是很少会有可能没办法就面谈后没办法配合的客户。 那有你们不想合作的客户吗？ 不想合作就是有那种就是可能合作过一次之后就会知道说可能下一次就不会优先的跟他配合这种客户。就是主要是我觉得很看重沟通的，因为其实沟通成本真的就是蛮大的，就是需要就是设计费，其实不只是设计费，就是还有包含这些沟通成本，这些来来回回的一些要考量的这些负担。对，然后下一次会比较没办法让这个客户优先的列入合作考量，是因为我们有接过就是可能会跟某一些其他的机构合作的，那就是就变成说我们不是主导的那一方，可能是别的那个机构是主导的，然后他们的沟通过程跟运作模式跟就是他们传达的东西就是会有出入，就是客户可能没办法想象说他到底可以在这个专案里面得到什么，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混乱吧。 了解。反正就是有一点，其实你喜欢那种环境跟理念吧，就是我今天即使我要赚钱，我也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的感觉。 没错，对，我就是觉得这间公司我很喜欢一点，就是大家都是朝同一个目标跟方向，还有美感前进的。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这间工作室的面试有比较难吗？ 我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有更难的，就是有一些设计工作室是会叫你直接在那边当场做一个 DM， 拍一个 DM。然后这间的话是他们也是有小小的一个测验，就是我其实面试平面设计助理，然后他的测验就是调就是字间距，英文字母的字间距，就是让就一个单字，然后那它中间的字母的距离要合乎一个视觉的舒适度这样。然后这是算是我觉得算是不难的考试，对，只要你有基本的就是平面设计基础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主要是面谈吧，因为他们很重视你的人格特质跟你适不适合他们这间公司。对，然后面谈的过程就是蛮开心，因为就是老板就是很有趣啊，然后他也会问你各种有趣的问题，跟他也蛮重视你的简报内容。就是这间公司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应征的时候你要特别做一份属于这间公司的作品集吧，然后跟后面可能要写一些为什么你想来这间公司。 的一张小小的问卷。对，所以其实在做作品的做这个作品节的时候，就是他老板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些排版能力。对，所以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就是老板也比较快可以直接问到就是我那些他提供我那些问题的一些回答，他就可以比较帮助这个面试的进行吧。对啊， 所以反正他就是有事前作业的面试。 对， 但是就是刚刚说你是要做一个这间公司的作品集，是就比较像是介绍这间公司。 不是不是，是诸位是特别挑出好像五件作品吧，还是我忘记几件，反正就是挑出自己最满意的，然后给公司看，然后所以对，所以就是排版的方式就是会跟我自己做的作品集会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作品就是可能要挑比较就是精髓的，所以我那个作品集我就直接做成有点像简报的样子，就是单张单张这样子，可以这样画。 所以他们那时候有要求这个东西的格式或者是档案类型吗？ 其实没有。 所以你是用什么 PPT 那种格式哦？ 我是在 AI 里面做，我在 AI 里面做，然后把它输出成 PDF。对 哦，好，那你在那间工作室的挫折 蛮多的，其实就是进去这间工作室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能力就是跟别人就是差的落差蛮大的吧，就是会发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怎么看都觉得怎么会跟别人落差，就是有一个落差吧，就是自己做完之后会觉得没有很满意。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在提案给客户之前，我们内部都会 review 个两三次，对啊，所以就是每一次的 review 从草稿开始，就是就会发现就会发现就是哦，你就会看到别人的想法就是很有趣，可是就是可能在看自己的就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没办法想到那么有趣的想法呢，这样。然后跟另外一点是就是要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要做出可以看的东西，不是只是可以看，就是还要有就是概念跟就是合乎那个品牌或是合乎 这些故事，这样吗？有办法说出你的理念跟概念， 就是你的概念，对啊。 那你觉得这个很比较难吗？ 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没有过去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的概念的训练，对我来说比较难。 是你后来有被训练的比较好吗？ 我觉得有。就那个过程我觉得会可能绕一大圈吧，就一开始我在可能提某一个主题好了，然后他我直接讲那个主题，因为那个是一个就已经结束的一个活动，就是他的主题是就是飞跃，然后就一开始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会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没有一个没有把这个主题转化，因为通常想要飞跃你可能就很直觉的想到可能鸟或者是可能一个飞机或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就发现你不可能只是就呈现一个飞机在你的视觉上就超废的，然后所以你就是要把那个东西那个概念转化，而且就是飞跃你到底要飞跃什么，就是你要想清楚，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算是活动的视觉，所以对他们来说飞跃就是想表达的是他们挥别的过去，然后要迎向一个可能下一个年度的一个好的开始，这样。那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呈现这样子一个有希望的视觉呢？对啊，所以就是要想就是不只是好像只是单单的呈现一个可能在高空中的感觉啊，或者是一个 一个速度感的感觉，不只是这样而已，就是你要怎么样把意义加进去。所以最后就是真的绕了蛮大圈才就是把这个概念就是转化变得有趣。 所以你最后设计的 最后的话，就是我就想到挥别过去一定会突破不同挑战，所以我就是让一个火箭就是穿过很多不同的用英文字母拼成的挑战的一个算是圈圈，就是那个火箭会穿越一个又一个的云雾，可是那个云雾是就是用英文字母去呈现。 challenge 吗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然后什么difficulty 这种跟什么 disappointment 然后什么 dilemma 这种反正就拼成的一个云雾，对啊。然后这个概念就是真的也是就是老板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资深设计师就是他们也是帮我很多，就是有告诉我说要怎么样想跟怎么样就是去在不断的突破的思考这样。 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个设计案是你为主吗？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资深设计师，通常一个案子是两个设计师一起进行，然后刚好老板就是有让我比较多在这个案子上面尝试，因为就是资深设计师一定是就是他的工作的定位是要帮助平面，就是平面设计助理可以慢慢的前进成为一个可以比较独立的设计师这样，所以这个案子就是他们就是让我比较多先让我设计，然后再请给他们 review 跟修改。 所以其实听起来这间公司的平面设计师助理不只是助理耶，他其实已经有一部分是设计师的工作内容了。 对，我觉得你，对，我觉得你很强，就是你有发现这点，就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其实老板也有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他说就是我们就是让你们进来，就是虽然是设计助理，可是我们不会把你当成是设计助理，因为就是一定会往就是一个设计师的方向前进，所以老板就是一定会让我们做就是设计师在做的工作。 听起来是很棒的老板，就是他鼓励，因为鼓励就是年轻人可以学习，跟他也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往上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老板 这个算是在你挫折当中的一盏明灯吗？ 你说可以就接触到这么多就是设计师的工作， 因为你也没讲完你的挫折，就是你跟不上这件事情，就他有跟你说他觉得你跟不上大家吗？ 哦，就是有，就是算是我们每三个月会就是互相的评量彼此就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内容，就是可能会针对可能沟通啊，或是解决问题能力，或是可能专业能力这种，就是不同的一些项目，然后来彼此的就是回馈。对，所以那时候就大部分就是会发现就是自己的比较弱的点会落在就是专业能力啊，跟可能速度时间掌控的能力上面，然后还有执行能力这上面。对，所以就是那时候 时间掌控设计， 对，然后专业的可能设计的一些表达或者是跟执行能力吧。对啊， OK， 就是 这类， 所以就是设计可能加上概念表达，然后执行， 然后还有时间，就要在那个时辰内 要完整一个完、高完整度的东西，就是比较困难。嗯，所以就是老板，就其实老板就是对我很好，就是他其实在我觉得他前三个月已经看得出来我快不行，不是啊，就是他应该就是看出来我就是跟大家就是有一个落差，可是他就是又在给我三个月的就是机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工作吧，对啊，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是蛮鼓励我，然后就是有跟我说可能就是要怎么样去想跟怎么样去执行比较好，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会就是经过你旁边，然后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想要下一步是想要做什么，那就是你现在就他可能会观察说你做个东西，如果你花超过可能尝试太久的话，就代表你可能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有效率的方式，所以他就会建议你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对、啊、然后他也会就是告诉我一些不一样的切入点吧。 嗯， 对。 就他最后有就是怎么样鼓励你吗？ 有，他就是说就他看出来就是我在工作上的努力的表现，然后他觉得就是在这个现阶段的我就是比较还没办法就是待在一间步伐这么快的工作室，所以他比较建议我去有设计部门的一间公司，就是不一定是全部的人都是设计师的公司这样。对， 但是也是平面设计公司是吗？ 不一定要平面设计公司，他说你可以去找类似某一个你喜欢的品牌的其中的设计、有设计部门的公司，比如例如说例如就是贝壳放大这种，就是它就是一个募资的平台，它主要是做募资计划推动，可是它里面有设计部， 是有投 然后或者 是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举例，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服饰的品牌，他们一定会需要有美工、 okay. 不是， 反正 就是一般的 这种公司的设计，就有点像你第一份工作啊，只是比较大一点的这样。 对，比较像就是有设计部门，有设计主管， 设计主管，好，这蛮重要的。是你现在的公司是有设计主管的？ 有。然后现在公司，我其实算是又回到比较偏新创类的公司。他其实是算新创的比较多是给网页技术方面服务的公司，然后他们有行销部门，然后有就是平面跟视觉设计， 这就是一间大间的新创、就是 对对对对对，很大间，算我觉得是算大间的新创，因为我们公司有20个人。 嗯， 对， 不算大啦，中间， 对对对，就是对新创来说已经算 它是很新吗？ 没有，其实已经不算到很新了，就是大概4-5年了。 哦，那不算。 对，然后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因为我们也会接平面设计，然后跟接可能 UI 啊，或是网页设计这类的案子，所以我会接触到平面，也会有一点点的 UI。 嗯，所以因为其实你现在公司是也是 B2B 的那种， 也有 B2C， 哦，也有 B2C， 所以它其实就不算是一间独立的品牌的公司吧，它就是 对， 也是有接案，然后你就是帮那些客户设计他们的可能什么 logo 吗？然后 UI, 就是品， 对 对对对，就是整体的。品牌识别设计 全部吗？ 就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像最近做的品牌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店面，然后需要设计到一些指标系统，然后还有就是公司的就除了 logo 之外，就是还会有衍生物，像是一些提袋，然后 可能手册，然后到可能制服，还有文件类的东西。 那这是由一个设计师完成吗？ 就是也是一个设计师，然后搭配就是主管这样子，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有两个，就是可能如果要尝试不同方向的话，就是可能会就是两到三个，然后通常是就是主管就是会在看这样。 好，所以那你可以讲一下你们从接案到完成中间的步骤吗？ 其实因为我在这间公司其实没有待很久，大概才待一个多月，超新，所以就怎么讲，就是一个最近比较短期完成的是一个小小的行销的案子，然后那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公司他们可以好像可以直接说还是不要说话可以说吗，反正应该已经完成我不知道好，我就先讲，反正是一个公司他要做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的一个网站，然后他就是请我们设计，就是所以我会跟工程师，我会先设计，他们会提供我们我们的行销部门会先想那个这个心理测验的一个企划，就是想那个心理测验的内容、心理测验的主题跟整个调性，然后再来就会交给设计，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会把它视觉化，然后再来会把这样的视觉就是拿到工程部那边，就是问他们，就是跟他们对说我们想要这样子，那可以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可以怎么样调整比较好，跟然后最后就是就会进到就是真的就是切板然后执行完成。 所以 然后当然中间就是还会有一些一定会有几次的就是 review， 就是可能一开始我就会可能设定说我要走怎么样的风格，然后就会找一些 reference， 然后跟可能就会在先初步的就是在画一些草稿，比如说可能心理测验的封面是要怎么排，然后可能图片要放哪，然后文字要放哪，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因为也要考虑到就是那个手机版的，所以就是可能就会画一下 RWD 的一些小小的排版这样，然后再进电脑这样，然后就是把它 补充一下 RWD 响应式网站， 对， 要符合电脑跟手机好， 对的，就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跟行销的关系很密切吗？ 我想一下，算还，我是觉得我这边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主要是有分，就是切的有点细，就是 UI， 然后平面设计，然后跟比较有个人是比较负责就是图文包，然后负责就是图文包。就是像 infographic， 就是资讯图表类的设计，或者是可能贴文的一个小小的图片的那种设计，通常是会请这个设计师来做，然后他比较多是他擅长的是插画， 听起来就蛮插画的 东西。 OK， 对，所以他比较多是会跟行销配合，然后我这边就是偶尔可以会跟行销配合。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你们那时候做的那个行销案子是做一个网站， 小网页， 那它不是也是一种网页设计吗？ 对啊，我们就是有就是 但是这个又跟你之前待的感觉不一样。 对，因为之前待的那个网页设计是套版式的，可是现在的网页设计师 真的可以设计，然后他们把你的设计就是可能分解写成 code 塞进去。 对，就是可以发挥的那种。 所以其实你并不排斥 网页设计，你排斥的是，应该不是说排斥，就是你希望有自己设计空间。OK， 嗯， 好， 对。 那因为我发现我们不小心聊太久，最后就是想问说，你怎么就是怎么？我觉得我蛮好奇，怎么样让你认定就是。你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因为 怎么样认定？ 那我先讲， 其实就是， 就是我想讲说，因为你的科系背景跟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你很知足，然后就对薪水之类，因为我觉得英文系，而且就是不错英文系出来，应该通常都会希望。自己就是薪水不要太差，然后也不是说不要太差，就可能有一定的水平，对，但是你就是会愿意选择一些在我看来没有那么高薪的，可能你知道平面设计助理的工作这样。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应该说蛮难得的，就是真的有新鲜人，然后大概两年的人愿意，真的愿意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 嗯、 你可以说一下，就是让你坚定的一个原因或者是热情。 嗯，其实会让我就是，就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就是就是看到你的。你设计的东西就是能够被呈现在可能不同的不论是网页好或是就是实体的东西上面的时候，然后当别人就是拿到，然后就是会觉得很用心，或是觉得会问说哎，这是怎么样做，跟就是当初你为什么想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觉得可以很开心跟别人分享吧，然后我会得到一些就是正面的回馈。 好的，谢谢你今天掏心掏肺分享你毕业以来有点坎坷的工作经历。 是的，也很开心， 感谢你， 很开心你今天跟我聊天。 谢谢， 不会。 听完欣慰追求目标的故事，你有什么感觉呢？来听听艾乐莎的小笔记跟心得吧。首先，你记得平面设计师需要具备的五项能力吗？除了专业的设计能力以外，沟通与概念表达能力也很重要哦，这样才能与客户相互沟通，并且将自己的设计理念传递给别人。而在设计过程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最后就是执行与时间掌控的能力咯。其实当我们愿意尝试各种不同事情时，能够发现自己喜欢与不喜欢的事物。在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他仍然愿意成为社团的美宣干部，学习与尝试自己不曾做过的事。在过程中也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就喜欢美术领域，而逐渐确定自己的热情所在。或许他还没有很成功，但他的不犹豫帮助他往自己的目标迈进，非常值得学习。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说他没有把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就是持续的往前就对了。你也想成为平面设计师，但也不是科班出身吗？不用想太多，立刻开始吧，从设计别人的小礼物也能累积作品集哦。谢谢你愿意花时间收听《盲人不是病》，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记得订阅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也欢迎追踪 StoryWho 的 Instagram， 期待下礼拜的节目吧。也希望我下礼拜声音不要这么难听。我下礼拜见，拜拜。